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发生森林大火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慰问电；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效，境外项目高质量推进，经贸合作量质双提升；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监察官法草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等，栗战书主持。 第2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17号凌晨重新开放，喀布尔市区局势趋于稳定。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有关方面为相关人员撤离阿富汗提供必要便利。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发生森林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8245.5亿美元，同比增长 37.9%。 中欧班列运行质量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共开行7377列，经贸合作实现量质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8:32，一列满载100个标箱的8020次翼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鸣笛启程，开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班列上运载的无线耳机、笔记本电脑、圣诞用品等商品都是欧洲市场的热销品。义乌某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陈荣： 像如果是说有客户大批量定制的，那我们可能会走中欧班列这一块。相对来讲，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应该运费相对来说不会太高。 在距离重庆团结村车站10000多公里的德国杜伊斯堡港，这里每天都会迎来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当地最大的铁路集装箱集散地 DIT 场站印有中欧班列的箱体随处可见。货运场站总经理贝恩德·普腾斯见证了中欧班列1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 最初我们一周只有一趟班列，现在每周有40趟。货物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涉及电脑在内的很多高质量产品，产品组合明显更加多元了。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5周年，铺画线路73条，通达欧洲23个国家、168个城市，形成了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脉。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共开行7377列，综合重箱率达98%，运行质量保持较高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 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8245.5亿美元，同比增长37.9%，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5.8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9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10.6%。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实现量质双提升的同时，我国统筹境外项目抗疫和生产建设同样取得积极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境外中资企业统筹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没有出现大范围人员感染，境外重点项目建设稳中有进。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高质量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建设顺利推进。 在中老铁路国内段全线，16000多名建设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开展轨道铺设、线路精调和静态验收等剩余工程施工。11座车站站房装饰装修正如火如荼推进，预计9月底陆续完工。昆明局集团滇南建设指挥部景洪段落副指挥长赵二虎： 我们在各工点严格实行工地的封闭管理， 对所有进入的人员实行实名制登记，测量体温，配齐配足口罩、手套、消毒液等等的这些防控用品，尽可能的采用视频的方式召开会议。 面对疫情挑战，我国展现大国担当，已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和原液超7亿剂，不断提高疫苗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国际合作的共识进一步增强。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当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形势严峻，网络攻击威胁事件频发，制定出台条例，建立专门保护制度，明确各方责任，提出保障促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一是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和保护工作原则目标，二是明确了监督管理体制，三是完善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机制，四是明确运营者责任义务，五是明确了保障和促进措施，六是明确了法律责任。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侯燕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碧新做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监察官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法律援助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师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完善医师权益保障、职业风险分担机制，增加促进中西医结合、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医师在公共场所参与救治免责条款、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内容。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做的关于兵役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二审稿增加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内容，明确初次兵役登记的时限要求及可采取网络登记方式进行，增加对女军人权益保护的规定等。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5项草案已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建立健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机制的规定，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的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明确境外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的法律适用等。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做的关于家庭教育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家庭教育促进法，鼓励和支持为家庭教育事业进行捐赠或提供志愿服务。针对教育培训机构乱象，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和家庭教育服务机构作出规范等。会议听取了王宁做的关于陆地国界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提高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加有关陆地国界宣传教育的规定，明确缔结划界条约、勘界条约的权限和程序等。会议审议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种子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做了说明。

草案还规定，在居住社区建设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按规定配置母婴设施。有关税收、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或政策中予以研究规定。于学军表示，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计划生育家庭，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奖励扶助措施基础上，草案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 在老年人福利、养老服务等方面予以必要的优先和照顾，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予以全方位的帮扶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今天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草案三次审议稿对应用程序 APP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以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范。曾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并促进信息合理利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必要的。此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经过了二次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本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碧新表示，草案三次审议稿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特别是对应用程序 APP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以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做出有针对性的规范。 针对应用程序 APP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为，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针对大数据杀熟等情形，草案三次审议稿规定，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此外，姜碧新介绍，草案三次审议稿还在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并在案件查处方面加强协同配合。 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21年5月15号成功实现火星着陆。截至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个火星日，约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火星车按照7日一周期、1日一规划、每日有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运行。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表面成分探测仪、次表层探测雷达、气象测量仪、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等7台科学载荷获取的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并形成标准的数据产品。中国月球与深空探测网日前已经面向国内科学研究团队开放数据申请，后续将以月为周期组批发布科学数据。天问一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评价， 祝融号火星车应该表现的我觉得非常优异，从目前我们在轨运行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跟我们预期也是非常相符的。 目前环绕器运行在中继通信轨道，主要为火星车进行中继通信。今年9月中旬至10月下旬，火星地球将运行至太阳的两侧，而且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也就是出现日凌现象。由于受到太阳电磁辐射干扰的影响，气地通信将中断约50天。环绕器和火星车将转入安全模式，停止探测工作。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介绍，日凌结束后，环绕器将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获取火星形貌与地质结构、表面物质成分与土壤类型分布、大气电离层、火星空间环境等科学数据。 从11月上旬开始，出了日凌之后，我们整个探测的方案要做调整，要转到环绕器，要以实现全球环绕为主，同时 兼顾我们火星车的巡视探测的踪迹。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6例，江苏3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92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7,571,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二选一、数据杀熟、网络虚假宣传、虚假交易等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将面临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 今天上午，在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施工现场，中俄两国准轨接口最后一组轨道夹板安装完成，标志着中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实现铺轨贯通，为大桥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以来，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满2个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 第16届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包括男运动员119人、女运动员132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186人。 北京市今天举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提出将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于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8月16号，美、英、澳、日、韩等60多国发表涉阿富汗联合声明称，鉴于阿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外国公民及希望撤离的阿公民应获准离境，公路、机场及边境检查站需保持开放，阿掌权者有责任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中方是否准备参与联署该联合声明？对此，华春莹表示，希望有关方面为相关人员撤离阿富汗提供必要便利。 中方呢也注意到这个声明，近日阿富汗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的驻阿使馆人员和外国公民正在撤离，部分的阿富汗民众呢也有离境的打算，我们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阿富汗境内安全稳定，维护好社会治安和秩序，保障阿富汗人民以及外国在阿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为相关人员的撤离提供必要的便利，安全有序地推进相关的工作，尤其要防止避免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呢已经表示将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的安全。 有记者注意到，中方同阿富汗塔利班等各派都有良好的关系。记者提问发言人进一步介绍中方为推进阿富汗和平和解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对此，华春莹表示， 中国呢是阿富汗的最大的邻国，我们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昨天我也介绍了，长期以来中方在充分的尊重阿富汗国家主权以及国内各派意愿的基础上，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一直在为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华春莹说，近日阿富汗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中方继续同各方保持沟通，中方还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阿富汗问题紧急会议。 中方鼓励阿塔奉行温和稳健的宗教政策，与各方一道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同邻国呢要和睦相处，实现阿富汗的重建与发展。我们也希望阿富汗的新政权应该与各类的国际恐怖势力划清界限，约束和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极端势力的聚集地。那么中方呢还将与有关的各方都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推动阿富汗尽快停止战争，实现持久的和平。 一度因为混乱而暂时关闭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17号凌晨重新开放，喀布尔市区局势趋于稳定。联合国安理会16号呼吁阿富汗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有代表性的新政府。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美军连续向喀布尔机场增派兵力，目前共有超过6000名美军士兵承担保卫机场及其周边的任务，并接管了喀布尔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因为局势混乱，美方一度暂停飞机起降，并着手驱赶占据机场跑道的阿富汗民众。至17号凌晨，美方宣布机场重新开放，但商业航班继续停飞，仅供美国及其盟国继续从阿富汗撤离相关人员。与机场相比，喀布尔市区局势较为平静。17号，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大赦所有政府官员，并敦促其返回工作岗位。阿富汗塔利班还表示，战争已经结束，该组织领导层正在就阿富汗未来政府的架构和名称进行讨论。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阿富汗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呼吁阿富汗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有代表性的新政府，并让妇女充分、平等、有意地参与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组织的温床。他还敦促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以保护生命，并确保人道主义需求得到满足。美国总统拜登16号就阿富汗问题发表讲话，称对阿富汗撤军决定坚定不移。不过，他也承认阿富汗政府的溃败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美国主流媒体近日普遍谴责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称美国抛弃了阿富汗。此次危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灾难。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晚，新西兰总理宣布，由于奥克兰报告了一例新冠肺炎本地传播病例，新西兰全境将于当地时间17号23:59开始进入新冠疫情四级响应。其中，奥克兰和北岛克罗曼德地区将封城7天，其他地区暂定封城3天。 海地民防部门16号说，截至当天下午，海地西部地区14号发生的 7.2 级地震已造成1419人死亡，6900人受伤，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受灾最严重的西南部地区。另据当地媒体报道，3.7万多所房屋在地震中被毁。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17号发出信函，要求220名议员于当地时间18号16点前以书面形式提名一位支持的总理人选。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张浩森、刘宇华，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